新团会所的电台 Capital 高五倍城市频道，现在是吴孟创播报新闻。在日隆的社区发展理事会林立高美光早即开始发光，即122万号公地公民家庭会得拿出额外100元的高美光，伊能会得通过政府电子平台新 bus 登录 go.gov.sg/cdcv 拿出高美光，或者是向民政俱乐部指定居民委员会中心甲居民联系网中心求助，拿出小白板或者是纸本嘅购物券。财政部长吴崇彩透露，到昨晚9点为止，已经有大约23万户家庭上网拿出对子女嘅购物券。移民而观察局表示，现在申请达更新护照需要停至少6个星期。移民局呐，自今年3月以来，登记从来未曾发生嘅收到大量嘅护照申请，相信这是因为官兵目前期间嘅边境管制，本国人积压了大约100万本嘅过期或者是就爱过期嘅护照。另外，由于护照申请需求大增，相关嘅诈骗活动也飙升。移民局提醒公众，也是接到头先有嘅65嘅电话，答应那个护照有问题，就应该提高警惕。警方也提醒公众，提防申请来自电商平台嘅工程，以完成网上任务，探出佣金为借口，诈骗钱财嘅骗局。自外国以来，有至少50人受骗，损失超过43万元。总理公署宣布，今年嘅国庆行政大会定到8月21号到阿摩桥嘅当外教育局总部举行。本地嘅官兵单只新病例回落到4000起，以下报3890起。另外有9人病逝，卫生部门诊嘅数据显示，多少新病例是本土病例，每周病例传播率上升到7.76%。目前有946人卡到危院，其中26人需要氧气紧急，6人到加护病房治疗。马来西亚上大嘅马来族政党副总统已经向首相伊斯迈讲以全国大选嘅日子，并表示即将是举行大选将由首相决定。香港媒体报道，警务处国家安全处以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串谋交割外国势力或者是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逮捕了天主教香港教区杨修主教、邓志军、枯基等4人，伊能目在或中波食候车，但是必须交出离境证件。对31届东南亚运动会消息，未来武术双球一缺八日到男子单人项目之中，以9.96的梅峰击败泰国双球，为我国缺下本届东运会的头一届金牌。新闻报告完了。